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珍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。 戴玉强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微笑，那就是我，

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，哎呀哎呀啦哩，妈给阿妈，哎呀哎呀啦哩，妈给阿妈。 飞进我的心里。